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今天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同学们周二呢跟着我们一块儿来背单词啊，背单词的路上现在已经不孤独了。 对， 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好多背单词的软件 啊，这样子呀， 好多好多软件哈，什么各种打卡之类的。现在大家呢背单词已经有了很好的服务措施了，但是我们想提醒大家的是，尽管如此，你还是要自己有意识的去记单词和背单词。 没错，我们说哈，有很多的工具，大家其实选择起来看上去挺好的，我有好多好多选择的机会，对不对？但是你得找到最适合您的一款呀。 无论如何，您使用各种各样的好的、很好的，确实有很好的背单词的软件哈、方式，那么您也要去寻找一些记单词的好方法，比如说词根词缀了。 哎，对，所以我觉得呀，你也就甭找了，您看咱现成的这 PK 台就摆在您面前，您捧好了，每个月二咱就来吧。 哎，我的观点是还是可以找嗨，大家还是可以用一些很好的记单词的软件。 对， 是， 看看啊，咱们听友里面有没有这个高人，咱们可以做一款 APP， 这样的话我们也有这个 PK 台的 APP。 还是不做 APP 了 你今儿什么意思呀 哎呦，开玩笑啊，让大家好好来学习我们的背单词课啊，从第一课呢听到现在啊、咱们现在课堂上用一分钟的时间来回顾一下上节课我们学过的 trance 这个前缀，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两种意思？ 对，那第一个意思呢，这个 TRANS 表示的是越过或者是横过。 对，我们有播送啊，传送啊，播出啊，叫 transmit。 transmit， 对，这个里面的 MIT 给您讲过了，它表示的是送的意思，所以说从这边送到那边去，它就是一种传递，一种传播。 对，transparent 还记得吗？就是表示透明的。 对， 为什么呢？因为 apparent 是明显的，可以看穿的意思。 所以看穿什么东西，它至少应该是用透明的载体。 对，就是说从前胸看到后背了。 对，没错没错， 透明装transport。 对， transport 啊，这个词是运输的意思，给您讲过 port 表示的就是搬运，所以它其实是个加强，从这边搬那边，那不就是运输吗？ 好，这是第一层意思，它是从 AD 到 BD 了。第二层意思呢，表示一种转换和转移变化。 对，没错没错。我们看第一个单词叫做 transactions 啊，大家可以看这个里面的 ACT 讲过很多遍了啊，意思是使什么怎么样或使什么发生变化，所以它就是从一种形态到另外一种形态的转换。我们在之前的哈这种以物交换的时代，那不就是我给你馒头你给我一窝头吗？ 记得上周傅老师讲举的也是这个例子。 哎，所以这就是交易， 已经成交了。 成交，对对对。 transfer， 这词儿叫转移，因为 fer 表示带来啊、也还是说我把带来的东西转变一下，那不就转移吗？ 那 transform 呢？ 很显然就是变革或改革，形状都变了，可不就改革了吗？ 上次还提醒大家说要记变形金刚怎么说呀？ Transformers. Transformers, 对。 不会忘了。那 transplant 呢？ 移植。因为这个里面 plant 啊表示种植。所以您看看把它变一变种一种，这不就是移植吗？ 对。 对吧？ 哎，每节课啊我们的单词看上去不多，但是我们重点呢是学习前缀和词根。 对。 以及呢还有一些有用的表达，让你能够深深的牢牢的记住这个单词。 没错。其实更主要的呢是给大家一种意识上的提升。哎，不是背字母了，背单词的词根和前后缀。 对，还要听富妈讲一些穿插一些人生哲学呢。你看今天我们带来的就是 SUR 这个前缀和 SUS 这个前缀，一共俩。 行，那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啊，这个 SUR， 我相信朋友们啊经常见到这个前缀对应的单词儿。 哪一些呢？马上动脑筋想一想。 那你比如说这个附加费用。 附加费用，哎呦，不会，没有背过这种词。但是我记得那个就是 survive 有一个词，就是存活下去，幸存下来。 对，没错，没错。 比如说好多同学吧，可能曾经当过月光族 啊， 这一个月就剩那么一点可怜的存活活命钱。 您别说月光了，这不是那个双十一刚过吗？ 没错，所以您幸存了吗？ 您幸存了吗？对啊， 手剁了，幸存下来了吗？ 可不是吗？ 这个叫 survive。 对， 好，有了这些小词，回忆起来以后，我们来看看啊，傅老师告诉我们这个前缀是什么意思？ 行，那咱们就揭谜底吧。SUR 啊，这个前缀它其实就表示的是额外的，或者是超过的。以及外加的这样的含义。 额外的，外加的，那就是另外来的。 对，那你可以想象的另外来的东西有可能对我来讲是有必要的，有一些可能是超过我需求的了。 就是我作为一个主体，然后有的东西呢是从外边来的。 对，跑您这儿来了。 哦， 结果您发这个东西可能有点多。 有时候也有点多余，有时候是外边给我，我也不知道怎么着，他就到我这儿来了。 哎，对，所以这个前缀呢，朋友们注意啊，它的感情色彩是两个极端啊，要不就是太多了，我受不了了；要不呢是给您一种加持， 那就太好了 啊，太好了，没错没错。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哈，就是叫做附加费。这单词叫做 surcharge。 因为这个词是个名词，所以咱们把重音往前提，对不对？ 对。 那朋友们都知道啊，这 charge。以前咱背过，表示的就是收费的意思， 有收费的意思， 对不对？ 也有那充电的意思， 没错。那您看哈，这里的 charge 啊，我们说了，表示的是收费。那前面的 sur 呢，刚才讲了啊，要不就是超过的，要不就是附加的，总之应该是在您的这个付费的基础之上，怎么着啊？ 付费的基础上，我再给您加点。 哎，您再多给点，是不是？ 再多给您收点附加费。 哎，对了，所以这个 surcharge 啊，就是我们说的附加费用。 那完全就是一个前缀跟词根的一组合了。 对， 附加费，附加费。 哎，没错没错。哎，您比如说哈，咱们要卖一房子，是不是哈？除了有这个房子的整个的交易费以外，还有一个附加费呢。 哟，还不少呢。 就是服务费用。对不对？额外要给人家提供的一个费用。 对了，这词儿啊，额外的，不包括在原本的里边的，叫做附加费 surcharge。 对，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 an extra amount of money that you must pay。In addition to the usual price。 你看，除了哈你应该付的费用之外，你还必须得再付一笔钱，这就叫做 surcharge。 对，它可以呢做名词。是吧？当然它也可以做动词，做动词的意思那就是说向某人收取一个额外费用嘛， 就是让某人付一笔附加费，对不对？ 周五旅行吧，我们多付了50英镑。 有所谓的这个我们多付了，应该是我们被多收了50英镑，对吗？ 被征收了， 被多征收了。 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用被动。We were surcharged £50 for traveling on a Friday。 那您看这个里面的 we were surcharged 的后面直接挂上钱，就表示的是多被收了多少钱。那由于什么被收钱呢？大家注意，那个由于不能用 because of， 我们用介词 for。 对，我用介词 for， 所以您看后面的 for traveling on a Friday， 礼拜五的那样的一个出行，得我们被收钱了。 好了，被多征收钱了，被多收钱了，就用这个词 ，we were surcharged 多少钱？ 对，没错，没错。 好，来，我们看第二个单词，surface。 对 ，surface。 这个单词呢，大家如果要是买一些品牌的电脑，哎，有的是品牌电脑的名字也叫这个 Surface。 哦， 嗯， 好，来看看啊，它是怎么组成的？ 嗯， 去掉 SUR 以后呢，就剩下一脸。 对，没错 ，Face， 没错 ，Face 有没有别的意思？除了脸面之外？ 嗯，其实它还有一个动词，表示面对。 面对 face to、face the music， 对， 面对音乐，其实的意思就是面对现实，叫 face the music 啊。 那做名词呢？ 其实这个做名词呢，除了有这个实体的脸以外啊，还有比如说事物的一个表象 啊、哦，表面， 哎， 外在， 对，没错 的那一层， 哎，对，没错，就可以感觉 好的、 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surface 啊，您看看 S U R 是不表示的是额外的， 额外的， 对不对？所以它不是脸。它是脸外面的这一层东西， 脸皮， 哎，脸有点像那感觉， 外脸，外面的脸，那就是表面咯。 对，没错， 表面那层， 对，没错，没错，就这感觉。 嗯，所以 surface 就是指的，一个事物的表面， 对 ，the outside or top layer of something。 除了有表面以外啊，还有那个表层啊，那个 layer， 对不对？表层啊，都可以叫做 surface。 什么事物没有表面啊？都有表面啊？ 那可不嘛，都得有啊。 得有个样儿吧？ 嗯， 那样儿就是表面。 对， 路有路面，对不 对？没错。 Road surface， 那就是马路的这个表面，路面 是、凹凸不平的路面。Uneven road surface、 我们都知道哈 ，even 呢，它除了表示甚至啊这个以外，它可以做形容词，表示的是平均的， 平均的。 所以刚才今天晚上所说 uneven 啊，它前面加个 un， 那就是否定不平均的。 哎、 您修饰路面就是凹凸不平了。 这否定前缀我们学过了， 学过 uneven， 对 uneven， 就是平的和不平的加上。 对。所以您看哈，就中文当中挺美的啊，你看凹凸不平是吧？就英文当中很简单，就是 uneven road。 对了哈、除了有这些路面之外呢，任何的一些平面呢，或者是我们牙齿不是有一层叫釉质的这个坚硬的表层吗？ 对，牙釉质。 牙釉质、啊，或者是你说叶面，就是树叶的叶，啊，表面积很大的阔叶，这些都有 surface。 明白了， 全是 surface。 那这个 surface 呢啊，它除了就是表示这种，您看像我们说的这个路面啊、牙釉面等等，还它比较小，对不对？这个面，除此之外，它还能扩大，像我们说的什么水面啊，甚至咱地球表面，咱都可以用 surface。 液体表面也可以啊， 对 吧 ？The top layer of an area of water or land。地球表面最会说了吧？The Earth's surface。 对 ，the Earth's surface。这个地球的表面， 植物浮在水面上 ，plants float on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水面上， 水面叫 surface of water。 好，说了外边，咱们看看家里，家里那些家具的顶面，也叫 surface。 哎，对，没错、 哎。你们家厨房的那个灶台，台面。叫 kitchen surfaces。 大家呀把谁记一记，咱们去年的六级考试当中出一道题，就是说厨房在现代家居当中的变迁、就是说以前呢大家觉得必须得有个厨房，但现在呢咱们还是觉得得有个厨房，但以前呢咱们老做饭，现在我们很少做饭， 很少了， 但是我们却必须要买房子时得有厨房， 那为什么呢？ 哎，他就说这其实就是人们内心对于之前的这种慢节奏和有条理生活的一种下意识的呼唤， 明白了 啊。然后就谈到了说，我们要非常注重厨房啊，有厨房对于我们家居的重要性，就像于这个城墙对城堡的重要性。 有， 而且还谈到了这个 kitchen surface， 说我们要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 厨房就是我们生而为人的什么呀？烟火气嘛。 哎，对对。 所以你们家如果厨房都不开火 啊， 烟火气少点， 烟火气少点。回家赶快点火的是吧？ 就是厨房是可以不做饭，但是不能没有。 还有您知道吗？就是家里面可以不开电视，但是必须得买一电视。 你们家可以呀、可以不用冰箱，但是你不能没有冰箱。 哎，对， 都摆那儿。 对，所以 用不用再说。 用不用再说？这可能就是我们内心对家的一种呼唤，就我们以前小时候的感觉，我们需要有那种安全感。 我怎么感觉说的都是我家呀？ 我们家也这样， 也这样是吧？ 你多长时间没看电视吧？ 没，对不起，没有电视。 那不是你家，是我家呀。说漏了吧？ 说漏了，说。 金老师就那么实在，你看。 是，确实没有电视。 确实没有电视。 挺好挺好。 说了啊，表面，哎，说回表面，灶台，灶台， 哎，给灶台再说一遍，怎么说 ？Kitchen surface 啊 ，kitchen sur， 大家注意啊，因为你那个灶台它有好多面，所以它一定是个复数 ，surfaces。 哦 ，kitchen surfaces， 对对对、嗯，那要是打扫呢？打扫台面呢？那是 clean all、哦、the kitchen surfaces。 对，就是把灶台的方方面面、上下左右、犄角旮旯全打扫一下。 嗯 啊，所以大家一定注意啊，就跟我们嘴唇似的，它得是复数。 好， 嗯， 任何事情我们都说了有表面吧？啊，这些实体事物有表面。 嗯， 那还有呢？抽象的事物它也有表面啊， 您快说说， 也有表面，也有外观呢，是不是？ 对，没错， 一个人的外表， 嗯， 啊，或者是从表面上看，从外表上看，嗯、您看啊 ，the outer appearance of a person, thing or situation,、 嗯、 the qualities that you see or notice that are not hidden, 事物的外表和外观。 对，没错，所以你看，它从一个实体，然后进入到一种抽象的概念， 是的， 都可以。 是的，嗯、我们可以说，怒火在心中燃烧，随时可能迸发。 嗯， 心中燃烧不能是 at the bottom of your heart， 不能这么说了。Reach bubbled， 嗯， 冒泡了、啊、 冒泡了， 各种酝酿啊，咕噜咕噜的。 那您说，在我内心当中，这怎么说呀？ 叫 below the surface of his mind。 您看哈、啊，字面理解呢是。他的这个 below 就是底下，就是他思想的表面的底下 下面。 对，所以哎呦，太深刻了。 表面的下面 就是由表及里，内心深处。 英文还挺复杂、 嗯， 一定要在表面的下面，他不直接说里面，他说在上面的下面。 对，当然你说那个 inner 也有一种表达，可这个更清晰，而且更有文学性，是不是？ 它体现出来了你的 surface of your mind，、嗯、 对， 外面表面的一套。然后里边其实是怒火烧，叫中烧。 哎，对对对，没错，怒火中烧哈， 是这么说的。 对， 在中间烧 ，below the surface of his mind。 好、嗯，还有一个很好的短语叫做 on the surface。 嗯， 它的意思就是从表面看， 嗯， 从外表看。 你说从表面看，它好像没什么变化 啊、哦，就是哎，咱们的这个中文叫这么说， 嗯， 乍一看， 哎，对，没错， 乍一看， 嗯 ，on the surface， he appeared unchanged。 He appeared unchanged 啊，就是我们说的一点都没变。前面的 on the surface 就是叫您说的特别好，乍一看，猛的一看， 哎， 嗯， 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情形，乍一看不行，哎、 嗯， 看一看挺好， 对， 有时候乍一看特别好， 嗯， 看一看，嗯，不太好。 对，有的时候我们去家具店哈，乍一看那个家具，哎呦特好看， 对， 结果你仔细一观察，不实用，或者说不结实， 或者是说你转一圈回来再看。嗯哎，就觉得也没那么惊艳了。 哎，对对对， 是吧？ 对，所以这个 on the surface 啊，它不是一种，就是我们说的物理性质的，它是乍一看表面怎么样，但它更想强调的是里面如何， 强调的是未经深思的， 对，没错， 未经熟虑的， 特别好， 直接是 thought about deeply, not thought about deeply or thoroughly。 嗯， 就直接看表面 ，not look at it carefully。 对，你也不仔细看，只是表面一个感觉。 大家发现没有，生活中有一种这样的规律，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寻求外面的人， 嗯， 那么你一定会找到外面的东西 啊、 嗯、那如果你是一个寻求内部的人、 嗯、 你会找到内部的东西， 嗯嗯， 就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找到什么样的和你相对应的物质， 对， 存在在你的周围。 有一次我读了一个文章啊，里面写的是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其实可能都是对的，最可怕的是你没有决定，没有思考，没有站位。 哎，最可怕的是啊，你不知道你的 你想要什么？ 要什么？这个最麻烦了。 对，没错。你说我喜欢跳秧歌，那很好啊。我喜欢跳芭蕾也很好。但最后你发现我不知道跳什么，是不是很痛苦？ 就是最怕的是今天喜欢跳芭蕾，明天喜欢跳 秧歌， 跳秧歌 啊。 对，最后啊，啥都没跳成。 对，所以我们说世界上几种人嘛，不知不觉的，先知先觉的。还有后知后觉， 哎、 嗯， 所以都是这个从这个引申出来的， 对， 默默的就来了一点哲学， 对对对。那这个呢，我记得在我们的思路级的听力当中是有的啊。如果大家看到说乍一看怎么怎么样，它其实是一种假虚拟，它除了它想强调的是没有深思熟虑以外，它其实更想说的是背后另外的相反的一面、 嗯、 啊。你比如说，哎，乍一看它没有变，那你告诉我这句话到底想强调什么？ 想强调 它变了、 哦、 所以大家只要看到 on the surface、啊、就这样的一个表达，它更多的是一种在听力当中的虚拟、 哦、 这才是我们真正可能要大家去稍微揣摩一下的。 好，要考试的同学、注意听好了这个点了。 嗯 ，on the surface 强调的是 里面。 里面，对，没错。 好，嗯，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surplus， 对 surplus 啊，这个词儿，咱们先说什么含义哈、啊，因为它比较抽象了。 哎呀 ，plus、嗯、这个年头有人不认识啊？你没有那一款水果手机？ 嗯， 不知道啥叫 plus？ 对，除了水果手机以外，好像好多手机都叫什么什么 plus 了。 哎，你、嗯、上了一款以后，全世界都叫这一款了。 对， 好了，那么 plus 到底是什么意思？ 嗯，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词儿其实特简单，表示就是加减法的那个加。 加， 哎，那前面呢我们看的是 SUR 表示超过，所以大家看是不就是一直加，加到最后都超出你的最基本的需求了。 那您看啊、 嗯、 这个 sir 不也是一个额外来的那意思吗？ 对， 额外来加呀加，不停的加， 嗯， 加到都怎么着了，都过剩了。 对， more than is needed or used。 嗯，超过了你的需要，超过了你的预期了， 多余的了， 对， 过剩的了， 没错。大家经常呢会看到，比如说，哎呦，我们买的这个东西过多了 啊，那给我， 嗨， 我冰箱还空着呢。 你不是没冰箱吗？ 有冰箱但是空的。还有呢？ 对，还有你 过剩吗？还有过剩的是吗？ 其实还有一种过剩，就是对别人过多的爱。嗯，就比如说我们的父母。spoil 溺爱他们的孩子、 oh, 这其实就是一种过多的爱、 嗯、 还有你比如说在这个大家谈恋爱的时候，就是你有没有感觉，就是如果你对我太爱的话，反而让我很反感，是因为你太多的爱对我来讲是一种压迫、 嗯、 你侵犯了我的一些作为人本应该的一些个人空间 和个人自由。 哎，个人自由，对、 嗯、 所以我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是要有度的、 哦、 你千万不要这个 surplus。 等着富妈说剩余的 surplus、哦、第一个例句叫 surplus cash， 哈， 这说给我他的，结果没说、哦、你看 不没有 说了多余的爱。 您说我没有这个 surplus cash， 您说我说他干嘛呀？ Sir, 怎么会有这样的例句，简直是太令人神共愤了。啊，叫 surplus cash， 剩余的现金， 用不完 啊，用不完， 太令人神共愤了。 是啊，所以您 是吧，这种例句、 哎、传递那个正确的价值观啊、 哦、正确价值观啊，正确价值观，过剩的谷物正销往国外。 Surplus grain is being sold for export。 您看这个里面的 grain 表示的意思是谷物，所以是 surplus grain 就是我们说的多余的谷物。那么他说的是正在销往国外，您看看所谓的说的被销往呢，肯定是 it's sold， 对不对、 嗯、 但是正在被销往，所以他还有一个目前正在的感觉，因此是 it's being sold。 嗯, 嗯，所以在这里呢，他这个单词是形容词的意思，就是过剩的什么东西。 对， 同时它本身还是一个名词， 嗯， 就是那个剩余物。 哦， 就是剩余物， 明白了。 比如说剩饭、 哦、 剩余的食物就叫做 food surpluses。 对， food surpluses、可能大家都想到哈，我们口语当中那个我们吃下那个剩饭叫做 leftover， 对不对、那个是我们吃剩下的，大家注意啊，一定是吃完剩下的、但这个词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还没来得及吃呢，但是远远大于我们的需求，是那种感觉。 哦、对了， food surpluses、 嗯、 过剩的食物， 过剩的食物 就是完全不需要了、 对， 那一年小麦过剩， 嗯， wheat was in surplus that year。 我们以前都学过一个表达叫做 in demand， 记得吧，叫做对什么有需求。 嗯， 所以就这一堆的 in 加上名词的介词搭配，大家一定要去背这个 in surplus， 在我们之前的翻译考试当中竟然出现过。 嗯， 什么什么处于过剩的这个当中，还有一次阅读出了一个说国际石油的价格是否能够反映全世界经济的趋势？ 嗯， 啊，他说在多少多少年以前确实如此，当然在之后好像并不是如此了。就是你看油价在不停的下滑，但是经济的这个也没有太好的一个增长。然后他就说，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处于一个石油生产的过剩的阶段、就叫做 oil production in surplus。 好，这个表达记好了、in surplus 在很多资源的形容当中、过剩了都可以用 in surplus。 对，没错。 同时呢，也是一种盈余顺差， 嗯， 这个词的意思、 嗯、 amount, the amount by which the amount of money received is greater than the amount of money spend、 哎、说白了呢就是我们得到的这个钱要远远的大于我们支出的钱、 哎、大于我们花的钱、 嗯、 就是有盈余了。 对，这个呢我们说啊，在咱们如果自己按小家庭来说的话确实不错，是不是啊，挣的比花的多啊。当然如果我们说在国际贸易的这种收支平衡当中，它很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抱怨或者是一些摩擦。 哦、 嗯、 那也可以说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嗯、 was in surplus last year。 说这个去年的国际收支是有盈余的。 嗯， balance of payments。 嗯，这里的 balance of payments 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收支的平衡。所以后面说的是 be in surplus, 啊就是它还是有盈余的。 啊，有盈余好。 有盈余好，对，没错。 就叫做地主家也有余粮。 余粮、啊、哎对对对，没错。 就是 surplus。有余粮有剩下的。 对，就是我有个亲戚啊，就是老太太都挺大岁数了，她就特别喜欢冰箱里面塞满食物，她就说有安全感、 嗯、 说你不知道我以前的时候经历过那个年代是真的是饿过的、 嗯、 所以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吃的我高兴。 对，我看到上一辈人有时候很让我震惊、就比如说我爸妈家里俩冰箱、 嗯、俩 比房基本上我看快顶着房顶了，他们打了两个冰箱 里面有东西吗？ 我不能确定他们能吃完那么多东西。 对，但会存很多。 而反观我， 嗯，没有冰箱。行了，盈余平衡了。 盈余太平衡了，简直哈， 是 可能是有代沟吧。 嗯，可能生活的内容节奏都不一样啊，没有对和错、啊、 可能这是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没错， 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啊？ 对， 我们的经历和我们的需求 对 是怎样的，是吧？ 对， 你看现代人不是都立就是都喜欢过减法生活 啊，做减法， 但也不是说减都没有、 嗯、 但要过减法生活。 对啊，但是你知道吗，就以前我小的时候买苹果要怎么买吗？按箱买。 嗯， 买批一箱苹果 囤着 对 囤 着。现在不了，到超市买四个买六个就觉得已经不少了。 是，有时候买俩、啊、直接或者买一个、 哎、对，按个儿走的、 翻你白眼儿也得拿走了。 嗨， 下面一个单词很有意思，例句特别有趣、 嗯、 叫 survive。来看看这个词根吧。 好，这个单词当中啊有一个重要的词根就是 VIV。这个词根呢它也可以写成 VI, 啊其实都行。 是不是又跟那眼睛有关了？ 这个词儿特逗啊，我们说除了呀、啊、跟这个眼睛相关，它还跟生命相关。我们都知道、 哦、 这眼睛要是活灵活现的其实就是代表生命力的旺盛嘛。 哦，哎对啊，因为眼睛是一个人的什么 心灵的窗口。 嗯 嗯。 就是叫做神，叫炯炯有神、 嗯哎、炯炯有神，对， 所以是一个人的神采之处。 对， 那个单词叫 vivid、 嗯、 vivid 就是活灵活现 的， 活灵活现，活灵活现。 还有我们记不记得词叫做 lively、 啊、lively 也是那个活灵活现的、 嗯、对对对。所以朋友们注意了啊，这个里面的 viv 或者是 vi、哎、都跟生命相关。还有您说那维生素怎么说呀？ 维生素叫 vitamin。 对，你看它也是跟生命相关吗？ 对哈、啊、 嗯， 好，学到啦，这个词根叫做生命。 对，那回头咱们看前面的前缀啊 SUR 刚才说了就超过。那您看吧，这个词它已经呀、啊、它不是你自己的这个生命的范围，它都超过你生命的范围，言外之意给您续命啊。 哦，原来这就是续命的这个单词。 对吧，给你续命， 再给你额外加点命。 哎，再给你，哎，再多三年，你看。 再加点命给你。 是，续命续命。 多派点命给你，就续那么一点点，叫意外存活下来，不容易。 不容易。 幸存。 对，所以首先我们可以说它作为名词啊叫幸存，做动词就是意外的存活下来了。 你能够 continue to live, or 继续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continue to exist。 嗯，继续活着啊，继续存在于这个世界当中。 今天例句特别逗，先来看这个哈、 嗯、 我们来感受一下这种紧张和危机感。 好。 他是这家人当中啊仅存的一员。 嗯。 She was the last surviving member of the family。 您看看这个里面的动词 survive 接了 ing 以后就从动词变成了形容词，所以这里的 surviving member of the family、就这个家庭当中存活的一员。 哎，存活下来的、 嗯 啊、或者是我们来看一个说这次啊撞车事故受伤的六人中，哎，只有两人活了下来。 嗯， of the six people injured in the crash, only two survived. 这个里面的 crash 啊，表示的意思呢就是撞车事件，而您看后面呢 only two survived， 哎，就俩活了。大家把这句话记好，这是我们四六级听力新闻当中经常考到的一个句型，就是多少人幸存了。 哦， 然后他会问你的是多少人没幸存。 哎呦， 比如这车里有五个人，然后俩幸存了，问你的是哪仨丢掉生命了， 就是变相考数学呗。 啊，对，没错没错。 但是你得知道 survive 的意思是活下来的， 没错， 续了命的。 对 对, 对， 而不是死亡的。 是，所以您看哈，第一个是形容词 surviving， 表示的就是幸存的。 对， 然后这个里面第二个呢，这个 survived 就是一个普通动词，幸存。 嗯，它的意思基本意思都是在危机当中能够活下来。 嗯，那金东老师啊，这个 survive 哈，我们说除了人啊这个生死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活学活用的？ 太有了， 您快说。 问富妈说：“哎，富妈近来好吗？” 嗯。 富妈说 survive， 嗨，凑合过吧， 还活着呢是吧， 凑合过吧。 凑合过怎么说呀？ 这个凑合过呀。 嗯， 那真是有神采这词儿。 那我先问你啊， How are you these days？ Oh， surviving。 哎呦，活着呢，不错不错， 一口气一口仙气吊着。 嗯， Oh， surviving， surviving 就是说哎，勉强过着吧。 特别好， 就是凑合过吧。 这是一个很幽默的说法吧？ 非常幽默， 嗯， 这就是一个 humorous 的说法。 明白了 ，surviving， 嗯， 就是说，哎，还留着这条命呢。 对，或者你比如说，哎呦，这考试特别难，我到底能不能过呀？然后你说， 哎，凑合过吧 ，surviving， 嗯， 估计也就差不离就那60分59的样子， 嗯。放心吧，能过。我们可以说 you will survive， 只要61就行了，61就 surviving 了。 哎，60也行。 哎，好，比如有的时候身体受过小伤什么的，自己很紧张， 嗯， 你跟你说，哎，别担心，只不过是划伤， 嗯， 你没事儿的，你没事儿，你可以说 you'll be fine， you'll be fine， 你也可以说，嗯，you will survive， you'll be survive， 你会 OK 的， 行， don't worry， it's only a scratch， 这就是一个小小的 scratch， 划伤。 You will survive， 你没事儿的， 没关系的。 嗯， 好了， 就是我们可以说你能挺过去的，就这感觉。 哎，对对，挺过，嗯，也行。来一个吧，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周40块钱，我无法维持生活。I cannot survive on 40 pounds a week。 那大家注意了啊，这个里面有一个介词搭配，就是 survive on。大家呢可以在我们互动区里把这个介词搭配写一写 ，survive on， 后面只要接上钱啊，它就不是说没个钱真的就死了，或有个钱就能活，它就是一个很夸张的说法。哎呀，就是我就靠这点钱，这礼拜吃穿住了， 就一口仙气儿吊着。 对 ，survive， 对， 幸存，幸免于难。 嗯， 你比如说很多鸟， 嗯， 过不了冬天，是吧， 啊？ 很多鸟死于这次严冬。 嗯 ，many birds didn't survive the severe winter。 好。我来讲一讲，这是我们的阅读当中一个必考的结构。我们总说的是人啊 ，survive 就结束了。但您看，这里说的是 survive， 后面接的是 something。你比如说 ，survive the severe winter， 你不要把它理解成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冬天他活了，而是说他幸免于这个冬天。所以只要 survive 的后面接上一些不好的名词，都代表的是幸免于这个东西，啊，所以你比如说很多公司啊，资金链在经济危机当中断了，有些公司呢财务做得比较好，它从这个经济危机当中摆脱出来了，我们就可以说 many companies managed to survive the crisis。 所以这个里面的 survive 后面接不好的名词，就是躲过后面的灾难， 幸免于难了。 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表达， 就是 survive 后面加上不好的情境， 嗯， 境况，表示他已经安然度过危机了。 对，你比如说哟，这次大地震他活下来了，怎么说呢？ 那也是啊， survive the earthquake， 就怎么说， or survive the severe earthquake。 嗯，都行，没问题。 严重的地震， 对， 或者他还表达就是比什么什么活的时间长。 她丈夫死后，她又多活了10年， 这寿命杠杠的， 杠杠的啊，嗯！ She survived her husband， 就是谁 survive 谁 ，A survive B， 后面接 by 加时间，就是比她活多活多久， 就谁比谁多活多少年。 嗯嗯， She survived her husband by 10 years。 哦，等于那个 outlive 就是多活10年的感觉。 哎，对， 嗯， 所以我们看 survive 的意思也简单。 就是活下来、 嗯、 幸存、保命、续命。 对，真的蛮丰富的这个词。 是，所以生活中常用的就是那个 Oh, surviving 会很精彩，因为这是一个 很幽默的说法。 很幽默的说法。 对， 凑合过吧。 对，斯缪吉曾经考过一个文章啊，就是说结婚的好处，然后里面就谈到的是，如果两个配偶在一起哈、啊，就是比如说什么心脏病也会好一些啊，什么这个那都会好一些。然后呢，作者反来一笔，就是说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嗯， 你比如说，如果一方有疾病的话，那另一方很有可能也会得这种疾病。 哦， 你比如感冒啊、发烧啊等等。 嗯， 而且一方呢这个离世了，那另一方可能也活得就不长了。 嗯 啊，然后作者呢又笔锋一转，说尽管如此哈、啊，这个结了婚以后，对于我们的这些好处还是比较多的、 嗯、 所以我们还是要赶快结婚，在这个文章是这个意思、 啊、这个是献给双十一的吧补给双十一的， 补给双十一哈、 啊、凡事它都有一体两面、 哎、对对对， 说是这意思， 对，就这意思、 啊、作者也有反面观点、嗯、 对， 也有正面观点， 对对对对，好，所以你看这个说哟，她丈夫死了哈，然后她又 survive her husband by 10 years、嗯， 只能说明生命力很顽强， 很顽强哈， 很顽强、 嗯、 对，意志力很强。好，这就是它的第一层意思了哈、啊、SUR 表示超过、额外啊，都有一些多多的那个意思啊、嗯、 太好了， 多多。 那咱接下来哈，我们再来，除了哈这个 SUR 啊，超过呀外加，我们今天课再来学一个 叫做 SUS SUS， 对 SUS， 它其实表示的意思呢是在什么下面或在什么后面。 哦、oh, 那挺低调的。 对，咱们之前不是学了一个吗，叫做 SUB。 SUB, sub, 对吧 ?submarine。 对，没错没错，就是附属下面。所以这个 SUB 和 SUS, 他们是同一致的这么一个前缀。 嗯，在下面 ,sus, 就是下面吧，就是很多东西有些是在下面进行， 嗯， 有的是放在下面， 嗯， 有的是在下面给你支撑。 对。 反正就是在下面和在后面、 嗯、 啊，有一个那个幕后。 对，就反正就不在前面，要不就在下面，要不在后面。 那 surface 就是在外面， 嗯， 这个 sus 呢就是在后面， 对， 在下面， 没错，没错，是，嗯。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 好 ，suspect。 哎呀，这个词当中有一个大家的老朋友，就是、 Tact、 哎，对，其实啊，我给大家讲一讲哈，这个里面呢，它有一个 s 是进行了一个双重使用。就是它既跟了前面的 SUS， 它又跟了后面的 PCT。换句话来说 ，SPECT 它表示的意思是看的意思。 哦 ，spect、嗯、是表示看。 哎，对吧？这 SPECT 表示看。 对了、嗯， 所以我们看这个词儿特别生动啊！你说你怎么看呢？ 我在下面看。 啊、你说你也不是正大光明的。 我暗中观察。 暗中观察，在后面偷偷看，对不对？ 偷偷看是什么意思呢？ 那你想想，您。不正面跟我看，您在旁我后面，您这猫着我， 阴悄悄的看， 一定是对我的一种不信任，对我的 一定是有怀疑， 没错，就这感觉， 就这感觉。 所以说 suspect 就是我们说的怀疑， 疑心重的， 嗯， 怎么个疑心重呢？看你就不像好人，嗯、或者是说，哟，这人不是真的警察，我就觉得不像。 对，也就是说，我肯定是对于你的一种真实性有所怀疑， 我有所质疑， 而且我觉得你可能做的这事儿是一个坏事儿 啊！我觉得有指坏事儿可能属实或者发生， 嗯， 就觉得这事儿吧不对劲。 你说的很对 啊，就这种、嗯、something to have the idea that something is probably true or likely to happen。 有的事情我觉得可能会发生了 ，especially something bad。 而且我觉得是一件不好的事儿。 But without having definite proof， 但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确切的证据。 但是我就是怀疑。 对， 十有八九， 我对你是 suspect 的。 对你 suspect。 嗯。对，其实一个人最重要的或许不是能力，是取得别人的信任。 2018， 嗯， 进入信用经济时代。 哎呦，您说太对了，没错。 信用经济是什么意思？ 嗯， 就是说未来如果这个人失去信用，很可能就是新贫穷者。 啊，新贫穷是什么意思、啊、 新贫穷者、 哦、新的贫穷者， 穷人， 没错没错。因为你想，你现在所有的交易，所有跟大家发生的一些这种关联，都是需要信用维系。 对呀、 啊、对吧， 未来信用就是我们的社交货币。 还真是真是、嗯、 要是没有信用了哈、 嗯、 算了、 嗯、 拜拜 拜拜。就那就是新什么穷人是吧？ 对呀、啊、新贫穷、 嗯、新贫穷，明白了。 假如你怀疑有煤气泄漏，不要划火柴，甚至连电灯都不要开。If you suspect a gas leak， 这个里面的 gas leak 也就是 gas leak， gas leak 啊，就是咱说的这个煤气泄漏吧。 Don't strike a match or even turn on an electric。 两件事不要做啊！第一个，千万不要 strike a match， 别划火柴， 就是啪点燃一根火柴 ，or turn on electric light。 而且呢，别把电灯打开。 对。因为他怀疑的是什么？煤气泄漏吧，啊，不好的事情。 首先，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好的，而且你觉得可能会发生， 哎， 但是你也不太确定，因为你也看不见、摸不着这煤气儿啊， 对 吧？对，嗯。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些句型哈，就是怀疑某人是某人，比如说 suspect somebody to be something， 他怀疑他是一个冒名行骗的人。She suspected him to be an imposter. 这 imposter 啊，就是我们说的行骗者、招摇撞骗者， 对， 就到处给自己贴标签嘛， 是 吧？所以你看 ，she suspected him. 大家注意啊，我们不要用 s， 我们用 to be， 因为如果是 s 的话呢，它就是真真正正的了。你比如说 ，as a teacher， 我就是老师，对不对？ 哦， 我不是骗子吧，我是老师。但这个 suspect， 我们看到它其实更强调的是，我还没有确足的那个 definite proof， 那个确足的证据。 但是就是直觉不对。 对，所以我们这里尽量使用的是 to be 这个结构。 To be 什么东西啊？可能是什么？ 对， 就是说怀疑这种事情啊，是什么？不会空穴来风。是吧？蚊子不叮无缝的蛋，是不是？ 对对，是这个感觉，没错。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直觉是很灵敏的。 嗯嗯。 比如说人生中有的时候做一些重大的选择，你咨询 A 的意见、B 的意见、长辈的意见、朋友的意见，咨询了一圈，最后你发现你还得听你的直觉。 哎，我觉得您说这句话特别特别的好，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会有很多很多巨大的一些人生当中的决断。你真的会当时想听他听他的，但你发现没有，你自己做决定的时候还是自己内心的最重要 啊。你有时候觉得哎呦这情况不对不对， 那 他可能就是不对的。 对，换句话来讲，您听这个您听那个，您总觉得不是最好的，你只有听自己的，这是我自己的决定了，好不好就是他了。 对， 对吧？ 所以说呀，suspect 这个词的意思哈，来自于我们的一种第六感。 哦， 啊，一种直觉， 直觉。 好，他主动要帮忙，我怀疑他的动机。I suspected her motives. 这个 motives 啊，就是咱们说的动机。所以说 ，I suspected her motives 啊，就是我怀疑他的动机了。我在哪方面怀疑他动机呢？金老师 ，in offering to help。 哦，就是在他给我主动提供帮忙的这件事情上面，我怀疑他的动机。所以大家看这个 suspect 啊，不是跟后面的介词 in 相关的，这个 motives in doing something， 这才是一个搭配，表示的是做什么事情的动机。 对， 所以只是说我怀疑他的动机，就是 I suspected her。Motives， 也有一个同义词叫 suspicious， 也是 be suspicious about， 怀疑 something， 对 ，suspect， suspicious 都可以， 都是可以的。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叫做 suspend， P-E-N-D， 我们见过这个词根了， 对，表示悬挂，咱们以前讲过什么 depend。 挂在那儿， 还有些 indispensable， 还有那个 independence， 独立，就是什么没得可挂， 没得可挂，没错没错，所以并不陌生了，老朋友了， 是不是？ pend， 你不陌生吧？ 不陌生啊， 但这里它要读成 suspend， suspend， 就是浊化一下，对不对？ 好， 那 就挂呗，啊，这次就不是说挂别的地儿了，它挂哪儿啊？这次 它往下挂，对不对啊？ 下， 对，那大家想想。你在这儿，然后他在底下挂着你，是不是就往他瞪你啊？ 哦，悬挂着。 对， 晾衣服。 对，会有这种感觉。而且他不是帮着你去支撑那个东西，他是挂在你底下，然后一直往下瞪。 悬吊。 悬，嗨，有这种感觉哈。 悬吊。 所以朋友们，您想想哈，当您往上爬呢，一个人挂在您底下往下瞪您，您说您还能往上走吗？ 那能还能走吗？ 我觉得至少速度会降低，很有可能就停在那儿不动了。 不就是一拖累吗？ 哎，对对，没错。 最简单的生活中啊，以前用的什么？ 吊扇是不是吊在那个房顶上吗？ 是 啊，现在都很少用吊扇了吧？ 哎呀，我要装修屋子，我跟你说吧，我就想买一吊扇， 真想弄一吊扇， 就是那个转的，然后中间是一个灯，我就不用开空调，那大扇叶转，这屋子里不多舒服、啊、 自然风特别好，因为它能够帮助空气的流通， 是不是啊？ 而不是制造额外的冷气。 对，你也是，别买那个电冰箱了，给我买一吊扇。 买个吊扇过一下复古生活 啊，就是、啊、 我看挺好的。以后啊，我真不打算买 冰箱啊， 不打算买这个空，不打算装空调。 哦哦，就是自然风呗， 最好是这样，心静自然凉。 哦， 连吊扇都不要装，静了自然就凉了。 明白。可在北京太热了，有时候啊。 好，来看悬吊挂，就这意思、，hang something from something else。 哦， 一盏吊灯悬在天花板上。 哟、您且慢。这一盏吊灯啊，这挂灯哈、啊，吊在上面，我想应该是被吊，它还是一个被动语气吧？ 当然，它不能自己挂自己啊、那就成了自挂东南枝了，孔雀东南飞。 好吧，那我们看看灯被挂在天花板上怎么说呢 ？A lamp was suspended from the ceiling。 您看哈，我们说呀，这个东西在它的上面用的是介词 on， 没有问题吧？ 嗯， 但您看这儿可不是，是从那儿往下吊。所以他用的是介词 from 你看 a lamp was suspended from the ceiling， 哎，就是从那底儿上往下挂一个灯。 是的，好，除了是悬吊挂哈、这种最直观的意思之外呢，这个单词还有一个暂停、终止和发挥作用。 其实刚才呢已经给您暗示了，这人往上爬，我往下蹬您，您是不是暂时的停那儿了？ 哦，就您就是给被拖累了， 对， 暂时就没法再往上爬，爬不动。 对， 因为有一个往下的力，让你呢终止了，暂停了。 朋友们注意这个词儿，是我们前年六级的翻译韩刚老师还特意讲了这篇文章，就是福岛的那个核电站，然后核泄漏，最后整个项目暂停，考的就是这个词 suspend。 哦。就是它的那个暂停的含义吧。 对、 哦、 所以当时同学们都疯了，说怎么这神了，韩老师这押题都压中了，对， 厉害了，见多识广。 是 在进行安全检查期间，生产就暂停了。 生产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名词，叫做 production。 Production has been suspended。 哦，这个生产现在已经是 suspended， 暂停了、 哎、停了。 While safety checks are carried out。 我们都知道 while 表示与此同时，所以呢他说这个 while safety checks are carried out， 那就是这种安全检查与此同时正在展开、 哎、正在展开，在进行当中，停了。 是、 啊、接下来这个例句也挺有趣的，说在剧院看戏时，我们自愿对一切暂不质疑。In the theater, we willingly suspend disbelief。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呀，我们暂时愿意相信这些 characters are real。 对，没错，就是我们把这种不信任稍微给它暂停一下。 哎， 前面是一个 disbelief， 就是因为大家想想，我们有时候看戏，就一开始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哎，这都假的，不可能。 他这么理性怎么看戏啊？就是说你就，我们 suspend disbelief 的意思就是我们暂时相信它是真的， 对对， 假装相信它是真的， 对，没错，就是暂时抛弃对它的不信任，对吧？其实我觉得哈，就每一个观众呢，都会首先有一种 disbelief 的感觉，但是那个戏最后把你征服到让你投入，让你哭，让你笑，让你忘掉这个真实的情况，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戏。所以我们总说什么看戏的是啊，什么傻子吧，什么什么演戏的是疯子，对吧？可能就是这样。 暂停一切，暂不质疑。 对， 那你质疑你还看假的干什么？ 但是我们人的那种理性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这就假， 理性太多了就不能感性了。 而且你看有些那个电影的评分，底特就说嘛，这太假了，这太假了，这就是一部假，就不失败的剧。 本来真的成分也没多少。 哎呀，我最近看了部电视剧，天天我在那儿哭啊。 不是，他假是因为他要制造这个假，为你去制造一个真实的世界。他是需要去重现一个真实的世界。怎么重现呢？你只能作假来重现真实的世界。 所以作为我们观众，你首先要主动的 suspend belief， 是吧？那个 disbelief。 关键你要把这个假的和真的联系起来啊，进行分析和判断。 您在看电影的时候首先会质疑吗？ 质疑什么？ 这是假的。比如你看科幻片，你说不可能。 嗯，那分情况啊， 嗯， 分情况。但是我觉得这个例句还挺有一些哲学色彩的。 嗯、对，没错。 In a theater, we're willingly, 我们要自愿对一切暂不质疑。 嗯， 否则你如果带着一个全去质疑的心态去看，那没什么可看的了，嗯、没有艺术作品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对艺术家来说也蛮重要的，就是你要提升你的艺术的一种观感度。 是的， 嗯。 好，来看最后一个单词 ，sustain。 好 ，sustain， sustain 啊，这个词当中也有一个特别大家熟悉的词根，就是 T A I N， 哎 ，T A I N，、嗯、 对、 啊，看着挺结实的。 咱们以前学过一个词叫包含，怎么说来的 ？Contain， 哎，全都给拿住了，不都包含了吗？ 继续 maintain， 对，没错。所以这个里面 T A N 就是我们说的拿住，我们并不陌生， 就是拿在手里。 那是怎么拿呢？大家看看， 在下面拿，叫做 hold 住。 对，我刚想说， 是吧？ 对，就是从底下给你拿住了，拖着你，给你 hold 住了， 给你维持你的生命和生存。 嗯 ，sustain 使你保持一个稳定，能够继续的生活下去，或者是存活下去和发展下去。 没错， 一个坚实的什么拖什么承载你的基础。 对，一个拖手，一个承载。 嗯嗯 ，provides enough of what somebody needs in order to live or exist。 嗯， 一个人的家庭。 嗯， 从小生活， 对， 父母是不是你的一个 sustain？ 对，就是一种支柱吧，可能是。 对呀、啊，没有经济和精神的支撑、嗯，哪一个孩子能够顺利的长大呀？ 对啊，肯定就夭折了嘛，是吧？ 对呀、啊 嗯， 所以说它是一种维持生命和一种生存。 对，而且它提供给你的是你当时必须的东西。 最好的例子，家人的关爱和帮助，支持他度过了牢狱中的岁月。 嗯 ，the love and support of his family。 家庭当中的关爱与支持 ，sustain him during his time in prison， 在他的这个牢狱的岁月当中，一直都在支持着他。 看，这就是很形象的一种生活的含义、啊 嗯。对，所以我觉得就这个 sustain 这个词真好啊。可能我们在阅读当中经常见到的就是保持的意思。你比如说，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保持稳定， 保持稳定，对、 啊、 但我没有想到，它还有一种人文的关怀的这个含义， 支撑和托举。 对， 另外的意思就是保持持续稳定，例如持续的攻击 ，a sustained attack、 嗯。那你说经济保持增长的这个时期怎么说呢 ？A period of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这个里面的 sustained 啊，加了 ed 表示形容词儿，就是持续不断的这种感觉， 稳健的， 稳健的，对， 稳健的增长， 没错。 他使每个人兴趣盎然，一直听他把话讲完。 嗯 ，She managed to sustain everybody's interest until the end of her speech。 这个很厉害。 这句话真太适合今儿节目的结尾了、 嗯、 真是一直听到结尾的同学真不容易 给大家点赞了 这年头谁还来听55分钟的节目说实话 五分钟就已经很不错了 都是5分钟学习谁还能听完55分钟 没错 一定是别有用心 太精彩了嗯， 一定是别有用心你们肯定对自己的学习有高要求 真的挺不错的 She managed to sustain everyone's interest 这一点我觉得今天晚上做的特别好能够让每个人在节目当中兴致盎然 哎呀 Hello、 嗯、 节目不是我一个人主持的军功章啊啪嚓有我的一班 也有你的 一 班 主要是福妈啊话说这意思就是 sustained everyone's interest until the end of the speech 保持兴趣 嗯 其实我们的听友们完全是靠自己的那种生动活泼的课堂互动能力让自己听完了55分钟、 嗯、对没错没错 我们讲我们大家聊的也挺欢、嗯、 就是大家自娱自乐型的都是哈 哎所以我们都是那种持续型人才、 嗯、所以我们的幸福指数啊其实都挺高的 很高 啊、嗯、给点阳光就灿烂 就灿烂没错好了最后来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这些词语 太好了 来读一读加深印象 SUR 表示超过或外加 surcharge 名词附加费 surface 名词表面 surplus 形容词多余的 survive 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幸存 sus 表示在下面或在后面 suspect 做动词怀疑 suspend 做动词悬挂 Sustain 做动词支撑承受 好今天的词根有 charge 表示的呢就是我们说的收费呀、负担这样的意思。 face 脸面 也可以是面对， 哎，做动词面对。 plus 加减乘除的加， 现在知道了为什么手机有 plus 呢，就是比一般的要加点面积、大点儿。 对、还得加点价格呢， 大点儿。 对 vive、 viv 生命， 所以你看有个女星叫费雯丽、Vivian 哦， 是吧、 生命 女神 多么靓丽呀、 对、 spect 表示看的意思， 看什么呀，什么、什么的看都是 spect。 对， 查看 查看 inspect 检查工作， 对，没错没错 inspect、spend 表示的是悬挂的意思， 哎，挂着，有的挂就挂吧、depend， 没的挂就 independent， 对，没错 independent 就是独立， 独立的，不挂你了吗，我自己走了， 没得挂呀。stain 拿住， 哎，好、就这些词儿哈，你看满满当当的，时间也是满打满算的、 真是 感谢大家支撑到了最后、不容易，一周就这么一节课，好，希望今天的内容下来以后好好的消化吸收，谢谢傅妈的精彩讲解， 谢谢晶晶，谢谢同学们，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 拜拜。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毅，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看看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季奥运会。1994年2月17日至27日在挪威的利勒哈默尔举行了第17届冬季奥运会。挪威曾经成功的举办过两届冬季奥运会。冬奥会让世界更多的了解了这个人口不多却非常热爱运动的北欧小国。冬奥会的参加者有67个国家和地区的1739名运动员，其中女选手523名。首次出席冬奥会的国家和地区有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格鲁吉亚、以色列、哈萨克斯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斯洛伐克、摩尔多瓦以及俄罗斯。 Although many events took place in Lillehammer, skating took place in Hamar. Some ice hockey matches were placed in Jovik, while alpine skiing was held Inova and Ranjabu. 67 countries and 1,739 athletes participated in 6 sports and 61 events. 14 countries made their debut in the Winter Olympics, of which 9 wer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The Games also saw the introduction of stricter qualifying rules,reducing the number of underperforming participants from warm-weather countries. New events were 2 new distances in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and aerials, while speed skating was moved indoors. The Games were succeeded by the 1994 Winter Paralympics from March the 10th to 19th.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